上勇敢的步伐，打造你的自由与声音，追寻正义或和谐。你不是匕首，而是那供养的过路，温暖远方的亲人。你不是阴谋，而是协调指引，熄灭冒犯之火，燃起宽恕之夜。你不是伤口，而是愈合的良药，抚慰那些被侵蚀的人。你是那心灵的医者，改变生命的心灵导师，是一抹抚慰人心的经验之声。生命的心灵导师， 在每一个决心中坚定而果敢。你女人踏上勇敢的步伐，打造你的自由与声音，追寻正义或和谐。你不是匕首，而是那供养的锅炉，温暖远方的亲人。你不是阴谋，而是协调之音，熄灭冒犯之火，燃起宽恕之焰。你不是伤口，而是愈合的良药，抚慰那些被轻视的人。你是那心灵的医者，改变生命的心灵导师，是一抹抚慰人心的经验之神。我已是那不懈的守护者，为每位女人的尊严而奋斗。你的话语如一道盾牌树立，保护并赋予价值，见证你的生活经历。Oh,